只有你才是我梦想，只有你才叫我牵挂，我的心里没有他。我的心里只有你， 杭州的一个地理老师呢，给学生们留了一项非常特别的作业，根据一学期的地理知识所学，撰写地理三行情书。同学们的诗句呢，意境优美，丝毫不亚于雪景。据说除了地理之外呢，学生还曾经流行用数学、化学来写情书的，真是活久见呐。 真的愿意